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28集，咬帐。西宅坐落在去都偏南的内巷，占地面积比起潘废宅要小许多，紧挨着光成帝时期的秦王府。他家有特许，前头几位当家人却很有远瞻，没敢把宅子建得越过规制。内里建筑风格偏向绝西，厅堂楼阁都是中不溜，很寻常。谢宏轩一路提心吊胆，听着马蹄声停下，便知道到家了。他不敢大意，兜着泡皱的袍摆匆忙下车，看见沈泽川已经离前面打量着西宅。西红轩语调轻松，极力维持着常态。 老宅子了，这些年说要翻修也没得空，等过几日天再热些，你也来看看图纸。 沈泽川却看向隔壁，那头的青色琉璃瓦显然是亲王规制，只是茂树遮珠墙，看起来鬼气森森。西红轩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 哦，那是秦王府。秦王害了痨病，在先帝登基的前一年病死了，这宅子就荒废了，日后兴许要赏出去。 看着比楚王府还气派。 沈泽川没有移开目光。西红轩抬起拇指，啊， 那是自然。当今圣上在光成爷跟前不得宠，那会儿太子、秦王、先帝三个人是皇嗣里边最拔尖的。可惜太子自刎昭罪寺，秦王病死府宅中，先帝缠绵病榻间。 他突兀一笑， 不然哪儿轮得着当今呢？秦王也怪可怜的，光成爷最后那几年和他原本父子情深，常来这儿。他因为底下庄子有人仗势行凶，打死了几个乡野村夫，被告了御状，让光成爷给责罚禁足府中。秦王就是当时患了痨病，光成爷还专程来这探望过，不知父子俩谈到了什么，最终不欢而散，从此秦王就失了宠。那闭门思过的处罚一拖再拖，硬是把他在里头关到了死。 沈泽川留了心，却不欲跟西红轩谈。西红轩见他没有接话的兴致，便抬手挥开簇拥来的仆从。 我这宅子虽然不比那些王亲贵胄的大，却仍旧有段路。反正我身体虚得厉害，也酸臭得很，咱们乘小轿进去快些。 西宅仆从赶忙背着小轿。西丹本是家中管事，如今也不敢露面，倒是西红轩的大嫂出来相迎。西红轩很爱这个女人，起码她自己是这样说的。他曾经对沈泽川重复过无数次，他之所以要杀西谷丸，就是因为这夺妻之恨。然而他此刻看着那女人下街，却神色淡淡，也不叫他服，敷衍地打发了他，坐上了小轿。沈泽川一直挑帘看得清楚，轿外跟着的乔天涯想说什么，他稍稍摇头制止了。小轿入了西宅，几度转弯才到了西红轩平素住的大院。他的院子跟别人不同，没有过度修饰，长廊接着一溜灯火通明门窗大开的办事屋，里边的算盘声混杂着各地乡音，格外嘈杂。前堂空开的地支着凉棚茶桌，底下坐着站着的都是来自大周各地的掌柜和账房。这乱糟糟的众人一见西红轩，皆站起了身，把他围得水泄不通。报账的、备货的、要钱的、问候的，挤成一窝，吵吵嚷嚷。西红轩先朝众人拜了拜， 鄙人才归，看我这一身酸臭也办不得事，大伙儿不必着急，安心在这儿等着，去那头的办事屋挨个来。啊，我呢这几日就是出去玩了玩，没什么要紧事，生意自然还是要做。哎，各位要账的掌柜也甭急，西家何时逾期拖欠过银子？ 只要带着条子，有理有据的，我都给还。 西红轩急着稳住沈泽川，拨开人群，叫人赶紧过来勘察伺候，又一路拱手，才把沈泽川引入了后边相对清静些的堂屋。 兰州先坐，我去稍作洗漱，换身衣裳再来。 西红轩抖了抖脏袍子，又吩咐人备好酒菜。沈泽川落座吃茶，待酒菜上来了，西红轩也回来了。他着着簇新的绛色绸袍入座，亲自为沈泽川斟酒。 久等久等。 西红轩摸了把脖梗间的皮肉，嘿嘿一笑。 哎，还是待家里边舒坦，那牢房潮得不成样子，清洗完哪儿都爽快。哎，来兰州吃酒。哎，这一次你可真没留情，再关几日我就死定了嘛。 那也不至于，吓唬吓唬你罢了。就为着咱们的情谊，我也不会下死手。 沈泽川笑说。西红轩苦笑着埋怨。 你可害苦了我。我背上看着吓人，晚些还得换个大夫来瞧瞧。你说你缺那400万两，直接跟我说不就成了。哎，非要绕这么一圈儿。 两个人把酒言欢，一点也看不出半个时辰前的剑拔弩张。酒是好酒，菜也是好菜。西红轩吃得差不多了，才用试手帕抹了嘴，张开手臂摊在椅子上。 你要钥匙我也不是不肯给，可是兰州，熊掌鱼肉不可兼得，齐桂莲还给你我也算丢了个依靠，不能再把钥匙尽数交给你。 沈泽川吃的不多，隔了筷子。 这事儿我也对不住你，但是二少，有些事情也不是我编撰的，你出来打听打听就知道，那魏怀古真没安好心，一点也不想捞你出来。 我知道他们这些人都各怀鬼胎，但你既然能把我从刑狱搞到别处去，就说明朝廷也没怎么治我的罪，这是皇上的意思吧？ 西红轩擦着细汗。 皇上力保你，刑狱也不能越职查办，你暂时停职归家，那考公司的差是办不了了。 沈德川话锋一转， 我已把你送回了家，钥匙的事情大可再谈，但我现在就要见齐慧莲。 西红轩扔了湿手帕，抚着肚子笑了笑。 钥匙的事情现在就得谈明白。兰州，你没干过买卖，不知道里边的门道，半点不比当官简单。那钥匙呢，拿着是能调出银子，可那都是死银子，拿出来迟早会花光，不如还是搁在里边，由我继续打理生意，以钱生钱多好啊。日后你需要多少只管给我说个数就行了。 他稳坐在椅子上，前头的喧杂声不知不觉已经消失了。这堂屋门窗大开，外边拢着墨色的垂柳，像是一排挤得窗口往里瞧的吊死鬼。长夜沉寂，烛花微爆，那侍奉的仆从们也全部消失不见，仿佛只剩他们两人。沈泽川缓靠在椅背， 此一时彼一时，出了那牢门，二少果真硬气了。 酒足饭饱，我惬意了，哪儿都不痛了。 西红轩看着沈泽川，指了指自己的脑袋。 还清醒着呢。我跟你说，齐慧莲和钥匙没有二选一，你只能要齐慧莲。只要你点头，我马上把人给你。 沈泽川也不忙，袖带里的小竹扇滑出来，他捏着上下掂量了一会儿。 咱们方才可不是这么谈的。 西红轩瓮声瓮气地回答。 生意场上瞬息万变嘛，适才你握着我的筹码，此刻是我握着你的筹码，商讨的事情自然也要跟着变一变。 我要是坚持两个都要呢？ 沈泽川笑。 那就只能竹篮打水一场空。 谢红轩轻拍了拍肚子。 哎，我奉劝你兰州， 别做那贪心鬼。常言道，知足常乐。你已经拿走了400万，我不追究，这已经够意思了吧？ 钱还没运到手里，就不算我已经拿到了。路上也不好走，你比我更清楚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